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二。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想多少岁退休呢？我想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听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那如果有一天您30岁或者是说40岁啊就退休了，您觉得好吗？最近啊，在美国的千禧一代，千禧一代呢，也就是在2000年左右啊出生的朋友们，他们啊掀起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呢叫做 FIRE 运动啊，是4个字母 FIRE。 那么哪4个单词组成了 FIRE 呢？叫做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简单来说就是财务独立退休提前啊，这是这4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就像那些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一样，钱赚得够多了，然后呢拉起船帆去了加勒比海，选择过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这个运动的主要拥护者是以男性为主，大部分呢都是从事科技行业的工程师。他们认为退休能够让他们摆脱侵蚀灵魂、占据时间的工作和推动消费主义的经济，因为这群人呢不堪工作的高压，他们希望经济能够独立，提前到30岁退休。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你对于美国年轻朋友所向往的30岁退休是什么样的观点？ 啊，没关系，他们退休2年就又得工作了。 哦，退休2年就又得工作。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怎么实现退休之后的这个财务收入的问题？ 就理财收入呗，他就主要都是用理财的方式来去。就是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理财嘛，就是他之前肯定挣了钱了嘛，对吧？这个什么都是互联网的工程师，美国那边给的薪水也很高， 嗯， 然后挣了钱了嘛，所以拿这些钱做点理财产品， 嗯， 然后美国有那个叫 K401 法案，K401 条款，就是他的那个他的养老都是你可以去随便投的，你可以投股票，你也可以买基金，你也可以买债券，都可以买， 嗯， 他做好这种理财配置，这是一种人。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叫做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信仰斯多葛学派的人啊，或者叫做这个叫做这个犬儒主义者， 嗯 啊，犬儒主义者啊，我说的是古希腊犬儒主义者啊，不是现在斯多葛学派的人认为无所谓，就是我可以过很穷的日子， 嗯 嗯，就是外界加注于我的任何东西我都能接受。 好，那看看这些人是怎么计划的哈，为了提早退休，他们除了计算未来40年里的复利，复利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存款所产生的利息在变成本金啊，利滚利的这种收入，以及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啊，就是买股票啊，买指数基金，还有呢就是房产出租的回报以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通用的财务管理方法，就是把储蓄的比例增加到70%的策略，以及通过航空公司的 这种廉价的打折的机票来出行，以及去一些特别便宜的小超市省下几分几毫。换句话说，就是储蓄占大头，一切都买最便宜的东西。 嗯， 那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未来，如果说30岁退休的话，未来40年的这个生活开销。 嗯 嗯 嗯， 这就符合你刚才所说的第二种情况。 哎，对，第二种斯多葛人，他们都不看病，然后发现得严重的病就自然死亡 啊。所以有人用几个 F 来形容他们的生活啊，一个 F 呢叫做瘦，这个在英语里面呢。对应的就是一个用 F 开头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肥啊，肥胖的肥啊，瘦是什么呢？就是极度节俭，肥呢就是进行投资和储蓄啊，壮大自己的这个储蓄账户。另外一个呢，就是啊，一个 F 呢是咖啡师啊， 嗯 ，coffee 的 F 啊，那么会选择在星巴克兼职。 嗯， 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说用最小的开支最大的节约达到目前最简单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辞职。 嗯 嗯，你觉得这种方式在我们国家有可能实行吗？ 那我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的后代怎么办。 嗯， 因为他还有，如果要是这些人他有后代嘛，他要给后代做出一个样子来嘛。嗯， 这些人才是吧啊，不到20岁啊，或20岁上下，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还没有考虑到那么远。 也不是说他没考虑到那么远，就是要么就是说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了，就是觉得反正我这辈子开心就完事儿了， 嗯， 对吧？至于我下辈子人类到底怎么样，其实无所谓嘛。对于传承什么繁衍什么这些，他已经不在乎了嘛。 嗯， 有这样的啊，我有认得这样的人，得了重症了，然后这个治好了之后，就对一切都看淡了嘛。 嗯 嗯，然后就。今天花反正也许哪天就 game over 了嘛，对吧？ 不能说这种现象成为普遍现象，但是还是会有人按照这种方式来做，是吧？ 对对，嗯，对。 好，那刚才一开始华欣提出的问题就是两年之后你干什么？ 对， 嗯，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呢，很多退休人员是有这么一个模式啊，就是假期第一天早上，你告别了一周40个小时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面前摆着的是一个空的日历，调成静音的闹钟，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快乐，你会觉得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松散感。然而这种光芒可能在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消失，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这种社交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呢，需要用6个月甚至是2年的时间来适应，去梳理，才能够真正的适应他们的退休生活。当然，这个领域里面也存在这个个人差异啊，人和人之间也不太一样，但是总之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一般来他们2年之后就又得想着工作的事儿，因为其实这不是工作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讨厌工作不是我们讨厌工作这件事儿。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课专门讲这个，我们其实讨厌的是打工，我们并不讨厌工作，因为你打工，你工作是你服务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就是你的客户，对吧？我做个蛋糕，然后有人去吃，他们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很开心，对吧？然后他给我一点钱，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去讲一个课，然后我的服务的就是我的学生，然后我的学生经过我讲课，他们得到了成长，得到了提升，得到了幸福，我就很开心。这叫工作，这个工作能给我带来意义感的。对吧？再注意，意义感跟价值感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意义感是你通过帮助别人或者服务别人，让别人产生了一个改变，然后这是对你产生的意义感。然后我说打工，什么叫打工？打工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半时间，至少一半时间，你服务的不是你想要服务的人。 嗯， 你要服务的那个人叫你老板，你老板天天让你干这些事儿那些事儿，对吧？目的都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你的客户，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你没有拿到意义感。所以其实好多人他说我不愿意工作，不是不愿意工作，我们仔细分析是他不愿意去打工。 嗯，这跟学习是一样的。 嗯， 有的人呢并不排斥学习，但是他不喜欢的是老师教育的方法， 对， 和同学的关系， 对， 以及让他持续学习的这个时间等等。 对 于学习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排斥。 对，所以他到最后他讨厌的是打工，然后他说我不想工作了，对吧？他可能泛化了所有工作，于是他就休息。 OK， 休息了2年之后他会丧失很多意义感的，因为他休息完全是自己得到的快乐嘛。 他休息的同时啊，原来 讨厌的和喜欢的都与离他远去了。 对，然后他重要的是没有意义感，就是他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边没有什么价值了。 嗯， 他没有帮助到别人，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这个只是简简单单自己的快乐，可能有一点点价值感。但是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很追求意义感的，这是我们最近研究发现的结果。 哎，所以说，如果一定要在40岁退休啊，如果一定要在40、50岁退休的话，那您就得在工作的时候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工作了，我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能够让我找到成就感、意义感、幸福感的事情？ 对， 如果有，而且又和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一毛钱关系的话，又和我需要花多少这个我不情愿的时间去做的话，那恭喜你，你恐怕这个过渡期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短。 对对。 但是很多人想过这事儿吧，我估计很少有人想过。 反正国内现在主要是大多数人都比较焦虑嘛，一般到40多岁的人可能会想这样的事儿。 以后咱们开一个培训班是吧，叫做退休前的培训班。 啊，因为我认得好多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感，然后工作做起来还是蛮开心的，然后他的经济基础也一定程度的满足了。 好，所以呢，大家回头啊，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伴侣，自己的同学朋友什么的，不管他们多大的年岁啊，您问他问题就是，比如说明天下个月你就退休了，你会怎么安排你的生活？安排多久呢？所以，传说当中的退休和实际当中的退休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去问问那些已经退休的朋友，他们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但是一代人和一代人又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现在退休的朋友，或者说已经退休了几年的朋友，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太多个人的想法的，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生活，个性还是多少会受到一些这个压制的。那也许他们退休之后呢，也就觉得无所谓，已经习惯了。但是也有些老年朋友好像活得很精彩。 哎，对对，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意义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得了疾病的时候啊，治疗疾病最好的方式，除了医院的那些什么手术之外，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人生有一个意义感和目标感。这时候你就不会想着病的事儿，你就会想着说啊，我得实现某一个目标，我得让我自己有意义感。你不想着病的事儿，然后那你看疾病就变成了说我实现目标的一个途径。这时候反而你会接受，而不是把看病成为一个目标，就把自己的病什么肿瘤给去掉成一个目标。这时候往往都 啊，我还是希望大家永远都是在路上，甭管你今年是多大年纪。 对，所以要有意义感。 到这里你都那么的天际，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摇啊摇，摇 估计歌里所唱到的应该是很多朋友梦寐以求的退休的日子，或者是说在忙碌之后忙里偷闲的那种休假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和华欣再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如果说工作可以休息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人是不能停止的，我们应该去找寻我们追求的一些东西，找寻所谓的存在感、意义感、价值感。那么如何才能够在时间和精神领域真正的找到自由呢？不，这个问题华欣你是什么一个看法？拥有时间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我们先不谈物质和财务的自由。 不好说，不知道。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有些信仰吧。 好，就是你要还是要追求吧，换句话说这个意思， 对 吧？ 对。 那时间呢？时间的自由，其实很多人他说我都被工作所绑定了啊，每天的8小时、1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时间没有自由。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去年有个动画片叫做，就墨西哥那个动画片叫做什么来着？寻梦环游记。寻梦环游记就是他讲的是说，就是说即便一个人的肉体死亡了，但是只要他的后人有人纪念他，他的精神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直到没有人纪念他，那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时间的自由吧，就你可以一直活下去，只要有人能纪念你。所以为什么会有，我觉得可能传承就是一种时间的自由吧，对吧？比如说人们会生孩子，他会觉得，哎，我虽然结束了，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我的孩子会继承一下我的时间。然后有的人不要孩子，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传承，这可能是本能的啊。比如说像牛顿，对吧？他没孩子，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牛顿第三定律，反正一辈子都有人纪念他，对吧？不是一辈子，只要有人在，就会有人纪念他，他就自由了，他的时间就自由了。 那从这种角度来说，时间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是一回事儿 啊，对， 是吧？就是你的时间是跳脱出你每天工作的这个8小时的时间了。 对， 你可能在谈到是你的这种精神的延续所带来的你灵魂的这种自由了。 对， 但是很多人还是眼巴前的要考虑，哎呀，我要加班呀，哎呀，我要这个休假呀，哎呀，我要这样那的。可是很矛盾，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话，那就具体到了我们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的问题了。你怎么选一个让你终有一天你的工作强度不是那么大，你的这个收入还可以覆盖到你的生活成本，同时呢你又有上升的可能。 不，其实是这样的，你知道吧？那天我看很多人聊这个，有亚当斯密就说国富论的。他在那个18几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在21世纪的时候，人们其实已经完全可以不用工作了。那个时候已经物质已经一定程度的丰富了。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在不要别说21世纪了，就算是20世纪底的时候，其实按照我们过去所认为，200年以前所认为的生活方式，我们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工作的。因为你想200年以前连白面都吃不上。对吧，在那个时候你就算再穷我吃个白面连肉都能吃得上，没问题，对吧？我完全可以不工作，我的生活我可以这样过一辈子。 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平均寿命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辛苦苦打拼，除了创造那么多物质文明之外啊，我们的人的寿命是提高了几十岁的呀。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下，你想找一份工，虽然说我们叫失业率什么，但是你想找一份工作哈，让你自己活下来，然后活得凑合，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翻译一下华欣的观点，就是降低欲望呗。 对， 是吧？就是你想要追求多少的时间和精神的自由，你的欲望也要跟它相匹配。 对， 是不是？你买的套餐是26块钱的， 对， 你不要想着吃36块钱的那个味儿和那么多的品种， 对， 就是这意思。 就是幸福不是你想要的多，而是你在乎的少 啊！对不起，你这个里面没有可乐，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半段我们首先来说说积分落户的信息。昨天北京市公布了首批积分落户的人员名单，实际名单共有6019人。那从现在开始呢，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来查看本人的积分结果。根据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人口调控目标的要求，今年北京市确定的积分落户的规模为6000人，最低的分值是90.75分。那么按照同分同落的原则，最终公示的名单当中有6019人。根据统计啊，这次的积分落户的人员有下面几个特点。一个呢是在北京稳定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二是年龄跨度比较大，年龄最大的是58岁，年龄最小的是31岁，不过还是以中青年是主体。另外就是行业分布比较广，申请人来自科技服务、制造、金融、媒体、教育、医疗、环卫、园林绿化、家政服务等各行各业。四是获得奖励加分的人员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说有100分以上的这个高分段人群当中，有35.8%是来自高新技术企业，23.4%是获得创新创业奖项，还有12人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范的这个奖励。目前呢是在首都之窗的网站进行人员的名单公示，公示期是截止到10月22号。如果公示没有异议，那么就可以从10月23号至2020年12月31号期间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另外，北京市积分落户要求呢是诚信申报。根据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诚信申报的申请人和用人单位要严肃追责，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目前的要求呢，积分落户是每年申报一次，明年的申报工作预计将是在5月份进行。那么年度落户的规模呢也是控制在6000人。今年的这个最低分值是90.75分。那么由于每年申请人的规模啊和情况都会有变化，所以说每年达到积分落户规模的实际分值也会有所不同。今年共有12.4万人积分落户的申请经用人单位审核提交，那不知道明年还会有多少人。我们也祝福这些能够通过的朋友们，当然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北京工作和学习多年，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融入北京，成为新北京人。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为什么被人类叫做苦恶鸟呢？而且我们的胸腹部有美丽的白色，为什么也只是叫白胸苦恶鸟呢？我们白胸苦恶鸟究竟做了什么得罪人类了呀？ 被称为苦恶鸟，也许和民间传说有关。民间说我们是一个苦媳妇儿所化成的，被恶家姑折磨虐待致死，化为怨鸟，所以叫起来总是孤恶孤恶。苏东坡诗云：“孤恶孤恶，孤不要，妾命薄。”可见宋朝已经有了这个传说，苦恶鸟之名就这样传开了。 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开点了。人们也是根据我们这种鸟的特征去命名的，把我们称为白胸苦恶鸟，毕竟也是和我们的叫声有关的。谁让我们的叫声听起来就像苦恶苦恶呢？特别在繁殖期，我们会彻夜鸣叫，反复重复这个单调的鸣叫声。 也是，我们鸟类的很多名字都是根据叫声来的。我们白胸苦恶鸟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叫白面水鸡，因为我们具有一定的飞行能力，但不善长距离飞行，很喜欢奔走，生活在芦苇或水草中，拥有一定的游泳能力，遇到危险时会迅速潜走，以昆虫、小型水生动物以及植物种子为食。 我们白胸苦恶鸟是一种很容易中圈套的鸟，因为我们在繁殖期属于单配制，在繁殖季节维持配对关系，这样只要模仿了我们的鸣叫声就容易捕获我们了。不过呢，我们已经被列入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可以拍摄我们，但是不要捕捉哟，要不然我们真的不得不叫苦啊苦啊了。 想要拍摄我们，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是个好去处。南海子郊野公园作为北京城南的一张新名片，自2010年开园至今已8年有余，园内的各类绿植枝叶繁盛，大大提高了空气质量，改善了周边环境。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各种鸟禽也被公园的美好环境所吸引，纷纷在此栖息繁衍。 由于公园比较大，管理规范，这儿的鸟类种类繁多，北京的摄影爱好者有不少都到这儿来拍摄鸟类，而我们鸟类也习惯了这种拍摄。尽管拍摄距离很近，但我们依然悠闲自得的觅食。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